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51集，他做的菜能吃吗？文静还是会梦游，不过不像之前那样把冰箱里的东西翻个底儿朝天了，而是时常走进给孩子准备的婴儿房里，将放在儿童床上的玩具重新摆弄一遍。对于这个孩子，他的期待中还掺杂着几分不安。江婉几次打开婴儿房，看见文静睡在地上，就会从房间里拿来毯子给他盖上，随后躺在他怀里伸手环住他。文静在梦游中途醒来的次数也越来越多，但她每次醒来总会看见身边的蒋婉。她低头亲吻蒋婉的脸，动作很轻地将她抱到房间里，搂着她闭上眼。她的梦里不再是孩童时期的冰冷与黑暗，她时常梦到蒋婉，梦里他们在寂静的街道上手牵手散步，身后跟着蹒跚走路的孩子。他看见梦里的自己转过身来，将孩子抱进怀里。蒋婉轻声说着什么，他没听见。蒋婉停下来为他整理头发和衣服，又理了理他怀里孩子的头发，随后笑着凑近，分别亲了亲孩子和他的脸。阳光很暖，毛茸茸的一片洒下来，像一层金粉落在蒋婉的脸上。她的笑容温婉柔和，声音更是柔柔的。她在唱歌，怀里的孩子跟着咿咿呀呀地唱。文静的心脏鼓动得厉害，她听见自己也在跟着唱，三个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，谱出一首幸福的乐章。文静睁开眼时，发现自己坐在沙发上不小心睡着了。蒋婉枕着他的腿在睡觉，客厅里的音乐开着，他闭着眼呼吸浅浅的，一张脸瘦了许多，下巴都尖了。文静伸手摸了摸他的脸，低头亲吻他的额头。蒋婉似乎被惊醒，从文静腿上坐起身，捂着肚子说： 文静，手给我。 文静伸出一只手，蒋婉握住她的手放在腹部。文静察觉到有东西在动，目光睁松地看着她的肚子，手指缩了回去，半晌又搭上去。 这是孩子在吐。 明明查阅过资料，但真正面临这一刻，文静仍然有些怔愣。蒋婉轻笑： 是啊，孩子在跟你打招呼呢。 文静凑过去，很认真地冲蒋婉的肚子说：你好，我叫文静。蒋婉的产检，文静每次都会陪着一起去，每次去都会引起一票孕妇的羡慕与嫉妒。医院里不少孕妇都是自己一个人过来产检，有些有丈夫陪着过来，但他们也只是坐在那儿打游戏。唯有文静，从蒋婉进医生办公室到出来都全程陪同。如此贴心就算了，关键是他长得还又高又帅，还是那种戴着口罩都挡不住的帅气。文静担心蒋婉被人撞到，总会在出来的时候把他打横抱着出来，次数多了蒋婉也习惯了。他自备了毯子把脸盖住，埋在文静怀里，笑得眼睛都弯了起来。做完四维彩超后，蒋婉拿着照片说： 我觉得像你。 文静看了一眼，照片是黄色的，胎儿的脑袋圆圆的，眼睛闭着，只看到鼻子和嘴巴，实在看不出像谁。 像你好看。 蒋婉温柔地看着照片， 你也好看。 文静从后面搂住蒋婉，和她一起看着手里的照片。蒋婉忍不住笑起来，伸手牵住文静，两人十指交缠，亲密地依偎在一起。文静的父母不知道从哪儿听说蒋婉怀孕了，两人大概在一个月前在他们这栋楼买了房，半个月前搬了过来，现在每天都会煮点东西送过来，都是孕妇爱喝的鱼汤排骨汤一类。两人甚至把工作也迁了过来，每天除了忙就是做饭送过来给蒋婉吃。四个月后，蒋婉的胃口开始慢慢好了起来，她什么都想吃。文静父母常常把做好的饭菜送到他们家门口，连家门都没进过。蒋婉偶尔碰到他们，也只是打声招呼。如果文静不愿意见到他们，他也不会自作主张把人请进家里，惹文静不快。送来的饭菜大部分都被文静吃掉了，饭菜里没有一点绿色，大部分都是肉。蒋婉一开始还担心文静会把送来的饭菜丢进垃圾桶，见文静全部吃光，这才放下心来。蒋婉不再孕吐之后，想去厨房做饭都不被允许。如今还是文静下厨，蒋婉则在客厅里充当指挥官。文静生日当天，铜锣烧几人照例过来给她过生日，就见文静穿着玫红色围裙站在厨房里，一手拿着铲子，一手拿着调料瓶。众人都被这一幕给惊呆了。铜锣烧震惊之余，拿起手机咔嚓两下拍下了文静此刻的模样，边拍边道： 哦，我得记录下来，我有生之年居然能看到阿静下厨炒菜。 他说着转头看向蒋婉问： 姐姐能吃吗？阿静做的菜能吃吗？ 能，很好吃的。 啊，真的假的？ 驴打滚几人像是围观奇珍异兽一样把文静团团围住。半小时后，铜锣烧咽下嘴里的菜，一言难尽地看着蒋婉： 哼，姐姐，这就很好吃啊。 蒋婉笑出声，文静每个步骤都是对的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炒出来的菜非常的难吃。好在铜锣烧来的时候有所准备，买了不少冷菜，除了蛋糕还有烧鸡烧鹅。驴打滚几人更是弄了桌火锅，一点菜都没有，全是肉和各种肉丸。锅底是统一的清汤锅，大家各自备了酱料，一顿饭吃得很是欢愉。吃完饭，铜锣烧建议去网吧打一场比赛，文静面无表情地拒绝了，正要去找蒋婉，就见蒋婉已经到门口换鞋了。 来啊！ 蒋婉开心地冲他招手。 你好久没打游戏了，好不容易有朋友来找你玩，快来换鞋。 姐姐英明， 姐姐英明， 姐姐英明， 姐姐英明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